我就往外一听。 你会感

依我看来，这有罪之人倒是你。你欺瞒天子，招为驸马，就是不忠。自相如花，忘却父母，你就是不孝。丢开你的亲生儿女，你就是不仁。不忍揭发之妻，你就是不义。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德行报德，万般作孽的强人，那天来你太狠心，贪图父亲的芳心。我母子为此你把口受尽，家王官用宝剑不杀敌人，其实儿郎你都不仁，你比豺狼还十分。 将这一贫妇拖了出去！事到如今，只有去告他了。 我到哪里去告啊？ 三朝元老王老丞相下朝，被人打死路过，只好拦住大轿求告于他了。 事到如今，也只好求告于他。 求告于他吧。 相爷，看冤人言道，他的冤枉是的。 啊， 冤枉是的。 哦，冤枉是的。王忠 有 落轿， 落轿。 韩人进请回花， 是韩元人上前回花。 与相爷叩头。 这一名妇是才言道你的冤枉事大，莫非你要告天不成？ 我告天子出头。 天子出头。哦，莫非要告你的丈夫不成？ 正是。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 名叫陈世美。 陈世美。王忠 有， 将韩元人带回府去，顺轿回府。 顺轿回府。 娘， 过来。